尤瓦尔·赫拉利，我们知道这个人，是通过两本书，一本是《人类简史》，一本是《未来简史》。现在他又出了第三本，叫《21世纪的21堂课》。他写作很快，隔2年就是一本。《人类简史》是2014的，《未来简史》是2016的。现在是2018，但是这个人实际上还很年轻，他生于1976年，现在只有42岁，但是呢，他是希伯来大学耶路撒冷的希伯来大学的终身历史教授，他毕业于牛津的历史学院，在那儿获得了博士学位，并且继续了博士后的研究。尤瓦尔·赫拉利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呢，他在公众中间的影响非常大。我觉得这里一个主要的原因是他解析历史、解释历史的这个角度，和我们以前熟悉的那些历史学家都不太一样。我们以前熟知的一些历史学家，他们主要做的事情呢，就是。还原一个古代发生的历史，让我们走进古代发生的历史，总结一些历史教训，这个就是讲比较小的具体的历史的那一派，还有呢，像这个讲大历史，黄仁宇啊，还有一些名字我记不得了，一些历史学家讲这个人类通史，是一个美国学者，名字记不得，他们试图。找到就是自然和人类之间的关系，大历史观的这一派呢，主要是集中于研究就是，某一个特定人群，它和周边的环境，不管是这个，物理的环境啊，地理的环境啊，还是跟其他族裔之间的这个博弈啊，那么它在这个和环境的这个相互作用下面，它要不然生存，要不然毁灭，试图去找到一些普遍的规律，这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历史学家做的事情。但是尤瓦尔·赫拉利呢，他开辟了一个全新的视角，他试图是从人类的意识、自我意识、自由意志和智力这些方面去研究人的这个所谓人之上升。人如何获得？人如何获得自由意志、自我的意识？能够通过语言来编造一些大家都能够认同的一些故事，来形成一个族群里面的相互的协作，提高协作的。效率和协作的规模，这个是他认为我们这个物种智人这个物种得以在竞争中间脱颖而出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个熟悉人类简史的朋友都了解他这个观点，这是他最早在人类简史里面提出来的。在未来简史中呢？尤瓦尔·赫拉利描述了一个我们都很难想象的一个未来场景。他认为我们的这种超强的、形而上的、抽象的思维能力，使得我们的技术在突破了一定的瓶颈之后突飞猛进。但是这里也存在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创造的。这个文明，我们创造的技术正在很快的超越我们自身，这是一个很难理解的一个话题。具体来说呢，可能是通过人工智能、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在他们的作用下，计算机变得比我们自己更了解。我们自己，我们越来越依赖。以前是我们被压迫， 被一个独裁者压迫管理，我们心里不高兴不愿意。但是由于大数据和这个人工智能的发展呢，我们可能越来越对自己丧失信心，我们变得不那么了解我们自己，对自己的判断没有那么自信了，可能会交出我们对自己的自由意志的控制权。这个是在未来简史里面他给我们描绘的一个很奇怪的，我们以前可能没有想到过的一个未来前景。在尤尔赫拉利最近出版的这一本《二十一世纪的二十一堂课》里呢，他既没有回顾历史，也没有展望未来，而是集中讨论了我们现在就在二十一世纪开始的这十几年、二十几年中间，我们会面临的一些危机，以及这些危机可能导向的方向和我们的一些对应。所以这本书呢，可能对现实的指导意义会更大。我的这个讲座呢，就是集中在介绍这本书。我不会去读它的原文，因为这里有个版权的问题。我只能简单的介绍每一章的核心内容，包括我自己的一些思考。每个音频呢大概有十分钟左右。这本书一共有21个章节，它就是对应着21个问题，分为5个部分。大概应该有这个30个到40个音频左右，把这件事情做完。现在书归正传。一开始呢是它的前言部分。前言部分它就开宗明义的讲这本书要回答哪些问题。因为它这本书的起因呢，是因为有很多人问了它很多问题，包括记者呀、同事啊、学生啊、读者呀这样子。那么他把这些问题总结起来，他觉得现在很多人希望了解的一些事情，他写了这本书作为回答。下面是直接翻译。它的主要的内容是什么呢？是现在正在发生什么？今天最大的挑战和最重要的选择是什么？我们应该注意什么？我们应该如何教我们的孩子？唐纳德·川普的崛起意味着什么？我们应该如何应对那些假新闻？自由民主是否面临着危机？上帝是否又回来了？是否有新的世界大战？哪一种文明会最终统治世界？是西方文明吗？是中国文明吗？是伊斯兰文明吗？欧洲是否应该向移民敞开大门？国家主义是否能够解决不平等，或者说解决气候变化？我们如何面对恐怖主义？尤尔赫拉利把这21个问题呢分为5类。第一部分呢，他讲的是技术的进步给我们带来巨大的挑战。我们以前1930几年的时候啊，我们相信3个故事啊，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那么后来呢，自由主义就胜出了，法西斯主义是被完全淘汰，共产主义呢被边缘化。但是现在随着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的发展和他们的结合，导致我们现在对自由主义产生了怀疑，自由主义的根基被动摇了。在第二部分呢，尤尔赫拉利提出他认为可能的人类的一些反应。比如说通过因特网建立一个全球性的社区，有点像这个全世界无产阶级团结起来， 来共同保证我们的自由和平等。也有可能反过来，也有可能反过来，就是一个反全球化的过程。重新回到这个国家主义。或者呢，也有可能我们再回归宗教，在祖先的智慧里寻找心灵的安慰。第三部分呢，集中在我们可能面临的一些比较极端的挑战，比如说全球性的战争，或者是恐怖主义的蔓延，我们如何去控制我们的恐惧。因为在这本书的很多地方，尤瓦尔·赫拉利都很焦虑地提到，就是我们现在正在经历一个迷失方向的过程。因为他始终强调，人类的文明是建立在一些共同的故事上的。比如说，我们相信银行，我们相信货币，我们相信自由民主，我们相信公司，这些都是实际并不存在的一些我们构建出来的共同的故事。但是他认为，随着技术的发展，这些故事都可能会崩溃。所以在这样一个迷茫的时候，我们会面临很多很极端的挑战。比如说相互之间的不信任和这个分歧会越来越大。第四和第五部分实际上都是集中在讲人的意识的问题。我们是否随着技术的发展，我们是否还能理解我们自己创造和推动的这个世界？这个世界通过比如说人工智能得出来的一些结论，我们如果不理解的话，我们是应该遵从呢，还是应该放弃？我们是不是还能够分清现实和虚幻之间的界限？那么当那些旧的共识都坍塌了之后，我们如何来建立一些新的共识，就是尤瓦尔·赫拉利所谓的新的故事。人类的生活，人类的这个精神世界，在没有故事的时候就没有意义，完全没有意义。我们每一个人生存，他都有需要为自己去找到一个意义。这个意义不是一个客观的东西，而是你自己去为自己找。怎么找？你就必须依靠那些我们原来已经共同认同的那些故事去构建自己的生存的意义。比如说我是为了人类的解放而斗争，而奉献我的青春，我觉得很有意义。这个意义就是基础于人类自由解放、自由意志、不被压迫、平等、自由这些观念上的。当这些观念发生动摇的时候，我们如何再去找到我们自己生存的意义？这个就是本书最后的一些部分要谈的问题。这就是本书前言部分的主要内容。这里我想补充两点。第一呢，尤瓦尔·赫拉利在整本书里面都表现出一种非常强的焦虑。这种焦虑源自他认为这些技术的革命，这些技术的更新会来得比我们想象的快得多。如果我们没有做好准备的话，我们会面临一些很大的失落以及不知所措。第二呢，是他反复强调，就是说虽然他对自由民主进行了很多的质疑、解析、甚至是解构，但是他并不是说他是反对自由民主，他依然认为自由民主是我们唯一的能够信赖的一个故事，他比其他的故事要好得多，这是做一个说明。整个讲座的音频制作部分都是由 Sunshine 女士完成的，再次表示非常非常的感谢。Sunshine 呢，不仅仅是我这个微信上认识的好友，也是我的歌友，我们一起唱歌。但是呢，我们从未谋面，素昧平生，能通过英特尔网进行这样的合作，非常有意思。这种合作本身也可以佐证尤瓦尔·赫拉利提到的这个信息技术 对我们整体人类的协作方式的改变的影响是在每一个角落里都有的。好，再次感谢上下影。